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15级政行的学生包希林。 非常的欢迎两位哈，因为在前几天的时间，如果持续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大家会看到连续有一周多的时间了，都是来自我们首都师范大学的十强歌手，而他们下个周二就将展开十强的比拼了，临近比拼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那选手们来到节目当中展示呢，心情也是各不一样的。因为大家今天有看到啊，希林的服装非常的特殊，是一个蒙古族的小姑娘，今天也是有带有特殊的才艺表演。 对， 所以一开始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唱吧 APP 在右下方的点击发现，在直播的专区呢就能看到我们活力982的直播了。当然你还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依然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能够看到我们。 是，今天来到活力982直播间中的有新朋友小船飘零，还有老朋友清新 boy 等等，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和分享，一起跟我们来共度这一个小时的音乐 live 时刻哈。那话不多说，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有请希林带来自己的才艺展演。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十强歌手包希林和他的金牌推荐人张天宇。那今天呢，刚刚有自我介绍的时候，大家如果在观看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蒙古袍真的好好看啊。 对啊，太精致了啊。 咱们俩什么时候去找个影楼就是租一套拍啊，留个念，真的很好看。 我觉得在这个希林的这个应该是定制的吧，是不是家人给你定制的？ 他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哇， 就是自己找人去做，是，是专门要做一套这样的。是，那大家看到哈，现在手头是抱了一个马头琴，这也是蒙古族的传统乐器。 对， 一开始呢先声夺人，先不要亮嗓，虽然是十强歌手，可是我们也是有乐器的才艺要展现给大家的。带来的这首歌曲是天边，我们一起有请包希林。 头琴声悠扬啊， 琴声悠扬，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谢林在拉这个马头琴的时候，特别还特别的注意镜头感， 嗯， 也很有镜头感， 对啊，一看就是 专业训练过的同学哈， 是， 那请谢林回到我们的访谈区，一起来聊一聊他的音乐生活。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刚刚听到了马头琴的弹奏，在这个乐器一拿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上在活力九八二的网友就说，哇，马头琴厉害了，然后一翻小板凳、 啊、 现在已经是一片的掌声、嗯、还有玫瑰花都是在送给西林啊， 嗯，吃瓜群众在看马头琴，应该是吃着羊肉串看马头琴更好啊，更应景一些， 就在那过程当中你就闭上眼睛、嗯、仿佛自己就身处草原当中一样， 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然后脑海当中就会掏马的 汉子，你是破坏风景吗，这有点 是，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蒙古草原的理解就固定的有几个符号，马头琴声悠扬、 嗯、 然后套马的汉子， 蒙古包， 哎，对，手抓羊肉等等等等的、 嗯、 作为一个从小就生在蒙古长在蒙古的蒙古小孩，你对于内蒙古有什么样特殊的情感？ 嗯，就是往往你我就说刚来大学的时候吧、 嗯、 就你比如说你在街上你会看到那些车牌号， 嗯， 然后你会发现突然看到 蒙 A 蒙、啊、对蒙字打头的时候就发现、哦、好亲切呀，这是内蒙的车、嗯、 哎，你这个记忆点有点奇特 对，然后那个还有就是嗯，比如说会看到一些卖牛肉干的地方，然后说、 嗯、 哦，这是我家乡的、 嗯、 然后每次他们听到我的名字包西林嘛，然后你说、嗯、你是来自锡林郭勒的，然后我说啊、哦，好自豪，你认识我的家乡，就是这种。 是要介绍一下锡林的家乡，她是来自锡林浩特的一个蒙古族的姑娘。 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哎，就特别好奇，像内蒙古的这些地名，就是呼和浩特、锡林浩特，浩特到底是什么意思？ 浩特就是城市。 嗯，还有二连浩特就城市， 对对对对对。 那锡林的意思呢？ 锡林，锡林在那个城市的那个城市名里面解释为高原上的丘陵， 嗯， 然后郭勒解释成小的溪流，所以就是锡林郭勒，就是说就是那种 有 山 有 水 的地方， 嗯，对对， 好美， 就 对 起伏比较小的那种， 好想去你家看一看啊， 对， 来啊来 对， 还有 内蒙古人都很好客， 对呀、啊、 去了给你杀只羊 烤全羊， 烤全羊 饿了 是，哎，你自己的蒙古名字呢也是锡林吗？ 嗯，我自己的蒙古名字它其实音译过来它有另一种解释，就是清澈透明的意思。 清澈透明怎么？ 清澈透明 发音？ 对对对对对对，好奇。 西林，西林就是轻声。 西林， 西林， 西林，你读出来有股羊串的味道，那可能已经不错了。 再往西边走一走，直接穿越到了 新疆。 新疆 了。 是啊，我觉得蒙古人性格很开朗，天生喜欢音乐，而且在内蒙古也有走出了很多的歌手， 优秀的歌手。 是，那哎，西林从小就拉马头琴嘛，就家里有培养是吗？ 嗯，是五年级的时候我妈送我过去的，然后就是学了有将近两年这样子。 你们家小孩都要学这个乐，因为是民族乐器，大家都要掌握吗？还是就是、 不是，就 妈妈希望你传承一下传统文化。 就我妈觉得，马头琴多有特色呀，就是蒙古族的代表，然后你去学一学吧。当时我其实是很抵触的， 嗯， 完全说我不想学，我就因为练琴这个事我跟我妈天天吵架， 嗯， 然后有时候砸琴但是又不敢太过，然后轻轻打一下 象征性的演戏啊 对，但后来发现我妈的选择是正确的，就是真的现在每次心情不好呀或者什么，你拉一拉听那个声音，自己的心情是非常平静， 哎，有琴陪伴着自己啊，特别是来到了学校当中思念家乡 的时 候会听到那一种声音，但这个不是马头琴的错，这是所有从小练琴的小琴童们都有， 都是一样的。 前两天来的你们的一个师哥，然后他在拉小提琴，他就说哎，当时也是意见很大，所以就他们家有一堵墙，就每次拿那个琴弓去 墙上全是洞但是现在都非常感谢父母当年的坚持，对，而且我觉得刚才咱们说到说是不是内蒙古的朋友们都会学这个马头琴，就跟说哎，你们是不是内蒙古人都会摔跤骑马射箭包做那个蒙古包一样，但其实好像都不一定是这样， 对哈，天宇是一个大一的新生，那你身边也有一些就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同学们，然后你有遇到蒙古族的 同学吗？你会对他就产生什么样好奇，说会上去问说，哎，你们那儿考不考什么骑马射箭的之类的？ 哦，其实就是包心凌姐姐是我来大学之后遇到第一个蒙古族的。 嗯， 然后因为我宿舍是有三个都是新疆的， 嗯， 就是维吾尔族姑娘。 哇、 嗯、然后所以我对他们的印象就都是特别能歌善舞啊那种。 对，就一进宿舍大家打招呼全部都是动脖子，嗨，吃了吗？ 啊，然后就是平常就说，哎，给你表演一个，包括就是包心凌姐姐、 啊、每个人都会啊。 对，他们就是站在 起舞那种感觉。 嗯，就是站在你面前说，哦，我可以给你跳舞啊，你看吗？然后包括包心凌姐姐也是，就是第一天我们一起聊说，哎，你会什么？她说，哦，我会马头琴，然后说我可以给你看啊什么，就这种感觉。 好羡慕。 那接下来就要再给才艺展示的时间了，毕竟是以十佳歌手的身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嗯、 而且挑战新歌声，我们也是给众多喜爱唱歌的朋友们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 对， 而今天刚刚除了展示马头琴之外，我们十佳歌手要展示自己歌唱的魅力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依然是带有蒙古族风味的一首歌曲，叫做《梦中的额吉》。我们来一起掌声有请西林。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接下来要带来演唱的是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首都师范大学的十强歌手包西林，他要带来这一首来自家乡的歌曲《梦中的额吉》。 还是的。 太喜欢这种民族风味的感觉了，就会唱的你整个鸡皮疙瘩起一层的那种感觉。 对， 这是一首《梦中的额吉》，今天也是成功的把我圈粉了，非常的感谢西林哈， 民族风情满满。 对，而且去穿着这个蒙古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又拉马蹄琴又唱歌的，确实也是很辛苦，因为我们直播间当中确实非常的热。 四个字，酣畅淋漓。 酣畅淋漓，我们是 唱的酣畅淋漓。 来点酒，是现在在我们活力九八二的直播平台当中哈，大家也都是纷纷的表达出来了，还非常经过这一段的圈粉，就感觉是更加的喜欢上蒙古族的文化，然后会觉得说很想要去内蒙古去玩一玩。 欢迎， 是有看到说，哎，西林的介绍，其实除了自己多才多艺之外呢，而且还是现在政法学院的学生会主席。你知道，你想想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腼腆，然后给大家带来各种才艺的西林，实际上在自己的学生生活当中是一个独当一面的学生干部。哇，突然转换一下工作。是，哎，那自己平常在组织就是学生工作的话，你们在政法学院都办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嗯，举办最多的其实也是文艺活动了，然后、 自己上，主席自己上， 对，主席自己去，然后独揽第一张。就是比如说五四歌赛这种，我们会组织同学们参加合唱比赛，然后去参加学校的活动，然后像近期办的那个歌手大赛，也是先从学院里先选拔出来之后才能参加 学 校的， 对，自己的冠军， 对， 结果没想到自己又拿了学院的冠军。 在那之前还没有 学、 那在那之前自己还没有变成主席。对， 就是可能因为唱得太好，所以学校的那个就团委书记啊，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也会觉得，哎，挺好的嘛，这样很省事。 是， 而且还曾经去意大利交换过，是吗？ 对，大二上学期。 那去意大利的生活呢？你觉得，哎，有跟我们国内学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交换生真的是我们很想了解的一个大学生的生活的一个特点。 就是去那边首先就还是不是很适应，因为他们那边的整个作息就好像把咱们的生活往后推了两个小时一样。就是 不止两个小时吧？你是指的是 我不是指时差，就是生活作息的那种。你比如说 十点起，晚上凌晨两点睡， 有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吃中午饭，我在这儿我十二点就很饿了已经，然后但是他们一般都可能 下午 两点才开始吃。 那晚上还吃吗？ 当然要吃啊！还有夜宵呢。 去那儿得到了一个技能，就是做饭，因为实在吃不惯 啊，对， 太多奶酪啊。 对，留学生们基本上回来之后，两项技能会得到提升，一个是外语水平啊，特别是英语哈，另外一个就是厨艺水平，甚至有的人外语水平是得不到提高的，因为整天跟中国学生混在一起。 厨艺 了，对，但厨艺水平一定会得到提高的。 那你在意大利会平时做些什么饭？会有这个蒙古的特色的美食吗？ 我会自己带一些奶茶粉过去，然后那我们是喝咸口的奶茶， 我喝过，特别醇香，挺好喝。 下次可以带给我喝。 好的，好的，好的。然后主要做的还是中国菜吧。 有这种做西红柿炒鸡蛋半夜把爸妈敲醒的经历。 对，有那个他们有放假的时候，就是去之前会让我 培训一下你， 对对， 集中培训一下， 培训一下。 那像天宇哈，也是外国语学院的同学，而且是学英语的。那今后像学生，因为我了解你们学校也是有很多交换的机会，然后有对自己大学的生活有一个怎么样的规划吗？因为你的这个专业还真的挺需要实践的。 对，因为我学的还是就是师范类的专业，所以我们就是可能需要。可能假期的时候会去学校去看看，就是他们老师们都是怎么上课呀？因为以前一直做学生，所以就是虽然跟老师一直打交道，但是身份你要在毕业之后发生转变，就是中间还会，那就心里有一种不适应啊那样的感觉。 而且如果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看到这么一个小姑娘，哎呀， 对 啊，很可爱，就感觉为人师表，有点压不住场的感觉。 我们同学也是，就是大家一上课开始说，你看这个同学才有就是当老师的感觉。你看咱们就还是那种不行，这家就是镇不住学生。 其实我跟张总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专业也是，就是你要从学生，然后突然一下到毕业的时候，你转变成一个主持人的角色。 对， 你跟大家说话，你要有那种幸福感，让大家觉得你特别的 有威信。 对，所以呢，很多女孩就会像你一样，以前扎马尾辫，就一定要把自己弄成那种主播 短发。 对。然后画到很老的样子，其实当时就只有 着装， 对，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样子，但是扮出来就四十几岁坐在那儿的一种感觉。 看来我们四个都有反差萌呢，是不是？ 对，我们都是小油头，骗子有两副面孔。 大家更喜欢哪副面孔呢？ 是，那天宇在学校当中，在你们活力调频承担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是在活力调频，目前是要做每周五的时候，我们节目组就是活力调频内部会分很多栏目组，然后我们栏目组有录播，然后还有我周日的时候要去做学校广播的新闻那个直播的时间段， 要去播一点新闻，然后平常是在做音乐类型的节目的， 对， 那怎么是偏哪种类型的呢？ 我们就是偏啊，我在那个组是有一种给别人灌鸡汤的感觉， 鸡汤加音乐标配。是这种，其实在电台当中也是很受欢迎的节目形式。 对啊对啊，一边听着鸡汤，然后喝着暖暖的鸡汤，一边听暖暖的歌。 下次把鸡汤换成奶茶， 而且要咸口的， 要咸口的， 咸口的， 答应要给你了。西林除了今天给我们展示了自己马头琴的技艺之外，其实也是非常多才多艺的，包括也会很多的乐器，比如像钢琴还有葫芦丝等等。这都是小的时候家长逼着学的吗？ 就是钢琴是完全就6岁的时候学了几个月吧，然后后来就我妈好像是懒得送我去了，她觉得要陪的时间太长了， 这个 真的是就放弃了。 妈妈没坚持下来，这个 对，我没坚持下来，就是妈妈没坚持下来。我当时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学舞蹈，然后就老师还都挺喜欢，觉得哎天赋挺好的，因为我手长脚长，但是因为我爸实在是就是寒风中骑自行车送过几次以后，他就懒得送了，我就再也没有去。 对，然后我就是那前就学了一点基本功嘛，然后现在就完全就是凭感觉，可能会唱一首歌就能弹一个歌的调，然后就 后天的努力 就有感一点感觉。然后葫芦丝也是，其实有一次也是我外面他有卖特别便宜的那种，就有人背的那种，然后我就说那妈给我买了一个吧，我挺想吹的，然后就回去就弄着了哆来咪发嗦，哎那我知道这个了，那我曲子会了又会了。然后后来我爸出去又买了一个好一点的给我，然后就还能吹点曲子。 西林学乐器，他只要是会了基本功之后，这个歌曲就能自己琢磨透。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只要基本上知道大概的大调以及哆来咪发嗦，我每次就只要拿到一个新的乐器的话，我也会想着先把哆来咪发嗦搞清楚，这样我就可以弹粉刷匠，很简单，你知道吧？嗦咪嗦咪嗦咪哆来发咪来嗦， 对对， 也很厉害了，很佩服。 这种小 音乐细胞， 你会觉得说。别人看到我拿了一个钢琴，然后钢琴盖掀起来， 像模像样的， 满怀期待着我坐在那里，我是 一个很像 瞬间形象崩塌了，捞都捞不回来。西林的这个专业呢，是来自政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系的。哎，那对于学你们这个专业的同学，应该需要了解世界各地的一些文化吧，还有世界背景等等的。 对，就要需要了解最多的还是历史。然后我其实高中历史不是很好，我说我选一个政治吧，然后这个政治呢，然后发现学的都是历史， 跟想的又不一样。 对， 文科都相通， 怕啥来啥。 对，然后就是大家读的书范围比较广吧。 其实这个历史是你避不开的，不管是学什么专业，就包括像天宇的这个专业。我以前就是本科的时候，我的专业是新闻学，然后呢，我去学了一个第二专业，我去学了英语，我就觉得说，哎，太好了，我也不用学历史啊，不用学数学，很开心。就第一堂课就先讲的什么英国发展史，第二堂课美国发展史， 你们都何必呢？ 你什么都比不过去哈。 是， 哎，天宇现在也是在学这些课程吗？ 哦，我们目前学的就是按老师的话说，你们现在还处于跟高中没有什么区别的阶段，就是我们还在听说读写这些还在打基础，然后说将来我们也会学啊英美的文学史啊，这个各种历史都会学。 对，文学史这个最可怕，就是它发展史这些还好，一到文学史的时候会给你布置大量的就 reading， 对，你回去整个就一本原著，然后你会看到脑袋大，就那真的是催眠神器，真的各位，如果你晚上睡眠不好的话，建议你去买一本 读读英文书，你就瞬间入眠了。 然后在误导同学们，开个玩笑，今天跟西林和天宇聊了很多关于他们大学生活当中的故事啊。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你们两个也都是很爱音乐的，一个是从小家中培养，另外一个现在也在做音乐类型的节目。 对， 想了解一下你们两个现在都听，哎，现在的年轻人都听谁的歌啊？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其实现在我没有特别固定喜欢的歌手，但是就比较之前比较喜欢 Justin Bieber 啊， 但是 初心我也最第一个喜欢的 是吗？ 哇，少女们的共同的偶像， 对对对对对，帅嘛，唱歌又好听，而且在一个在这个年纪的少女们都对这种痞痞的男生有一种无法抵御的比较， 就是靠近的那种，因为就是吸引力那种。 对对对，但姐姐告诉你们，过几年你们就不这么想了。没关系，那个时候 Bieber 也长大了，他就更成熟了， 对 吧？ 对对 对， 风格就转换了。 那天宇呢？ 我是就是本来听歌也是就是中国欧美也都听这种，然后后来要做这个节目，然后所以听的歌的范围就会更广，然后听中文歌我是特别喜欢，我觉得林俊杰他声音就很独特， 是 这就很喜欢他。 前两天你们来了一个十佳歌手，然后介绍上面写我是行走的林俊杰， 那 是确实唱得很像 啊，你们同学真的都这么认为吗？ 手势林俊杰 是手势林，基本上每一年你们来，不管手势 都有一个， 对，都有一个手势林俊杰，行走的 CD， 喜欢给自己冠各种各样的称号哈。除了跟我们分享之外呢，今天在挑战新歌声当中，希婷也是带来了自己很喜欢的一首音乐作品的 MV， 这是来自 Sia 的 The Greatest，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支 MV。 如果您没有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正在收听的话，也欢迎您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365天，我写歌的第100天， 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挑战新歌声。 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子每天下午的18点钟和您相约的挑战新歌声。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的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实腔歌手包希林和他的金牌推荐人张天宇。 嗯， 刚刚一开始哈，有欣赏到马头琴，有欣赏到蒙古歌曲 的演唱、 对，但是参加十佳歌手嘛，因为这个很独树一帜，当然也有演唱传流行歌曲的能力哈。 嗯， 但今天最后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流行歌曲，经典老歌《如果没有你》， 厉害了， 也是由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希林为大家带来。希林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 好，如果没有你。 感谢西林，而且感觉哇，你唱流行歌曲跟你唱就是蒙古族的这种歌曲完全感觉 不一样， 是，但是有这种特点在，就是说因为底气很足，而且他的声音带着一点点的沙哑感，就还有莫文蔚的那种感觉，很唱入到情景当中哈。 是，已经唱进我们的心扉了。 对，你在演唱过程当中，我全程关着张彤的麦，因为他在全程跟唱， 对， 控制不了自己， 控制不住自己。 是，那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想交给天宇吧。下周二你的歌手马上就要参加十强角逐了，给他加油打气吧。 好，好，作为金牌推荐人，然后向大家推荐我身边的包西林小姐姐啊，如果大家看到就是人美歌甜，而且各种风格曲风都可以驾驭，然后就是当她唱民族歌曲的时候，她就是看起来这么温柔，但是又能带你有一种很辽阔的感觉，然后唱到情歌的时候又特别深情，然后让你走进那样的一个情绪里面，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我们小姐姐下周二的表现，然后大家为她加油，谢谢，谢谢。 是的， 这个推荐语也很棒了。 对对对，人美歌甜哈，就记得四个字。是，非常感谢西林，也非常感谢天宇同学，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接下来要为您送出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 拜。 什么？